其实你看啊，它所有每一个元素，佛陀都是要告诉你，无声在识啊，18界里面的识，眼、耳、鼻、舌，还有意啊。其实 actually 眼、耳、鼻、舌、意呀、啊，它佛陀的重点比较是在讲说哦、啊，不是眼睛眼根就能生出来的啊。如果今天我们讲眼识，他会解释哦、啊，其实不是眼根就能生出来啊，也不是外面的色尘。就色尘 itself 就可以生出来哦，那么他就花了不是很多的功夫讲共生哦，所以你看这个鼻子也是，那么他不会鼻识啊，不是鼻子就能出来的。其实鼻子很简单，你要去想鼻子啊，分成两种，一种就是那个样子，就是我们的肉鼻，另外一个呢是它的功能性，那个嗅性。所以讲鼻子呢，那个肉鼻肯定不对，因为肉鼻就是我们的，actually 是我们 part of 我们的那个身体，我们的根身啊，其实它对应应该是对于外面的触，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所讲的能鼻根啊。那如果你在讲说，哦，那我取它的闻性好了，嗅性好了，那你如果取它的那个能嗅的功能，那请问能嗅的功能到底在哪里呀？哦，就讨论是在虚空吗？还是在那个？到底在哪里呢？虚空也不对啊。哦，那个，因为我还是把那课文翻出来，我习惯不拿课文，就是哎，虚空也不对啊，肉鼻也不对，那都不对，香也不对，因为这场景里面只有一个肉鼻嘛，一个虚空，还有一个你闻得到的那个香气，那你那个闻性从是在哪里呀？肉鼻也不对，那个香味儿也不对，那个虚空也不对，所以根本找不到闻性。哦，那个嗅性啊，嗅，我们一直讲闻，因为鼻子去闻，嗅性，你完全找不到那个嗅性，所以好像不应该是鼻子生出来的。而且他会继续讲啊，这个逻辑都相同。他说，就算你真的说我就是你鼻子生出来的，那你鼻子生出来，那鼻子你要同时能，你要有能闻那个味道的能力，你还要有 create 出来味道啊。那你 create 出来那个味道，你一个鼻子只有一个体嘛，那你应该只能 create 出一种味道啊，那如果只有一种味道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做分别，是不是？你要两种味道以上，你才能做分别嘛。那如果你说你鼻子可以生出好多味道的话，啊，好多不同的气味的话，那你的鼻子变成有好多个体，那你倒有几个阿难啊？所以它是这样子的一个逻辑进去，那证明了鼻子不能生出鼻识啊，那么香气也是，因为如果香气生出了鼻识的话，那么鼻识应该就不能分辨香气，因为眼睛看不到自己啊，这个鼻这个就是自己看不到自己啊，那自己闻不到自己，他就说，哎，那鼻识如果是从香生出来的，那他应该闻不到自己，闻不到自己啊，如果闻不到自己的话，那你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能叫识，因为你不能做分别嘛，所以闻就说不能做分别。那么，如果你今天竟然说我嗅得到自己，我竟然能做分别，那你肯定就不是香尘生出来的哦。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把这个路堵死了。哦，鼻子呢，我觉得是比较难、比较长的。哦，我们那个上海呢，这个 Vivian 的同学，他那时候 sign up 这个呢是搞错了，他以为他 sign up 其他东西就搞错了，那个 sign up 以后很后悔，但是他也讲得很好哦，还做了一个表格出来，所以大家都很棒。你看，每一个人走过一遭之后就真懂啊，哦，所以鼻子啊没有问题。那个舌头啊，舌头，我今天是不是应该再讲一次？哦，对，那个舌头呢，那个立新上次我们说立新会讲，那立新今天好像不能来上课哦。那个我然后身体啊是应该是 Elaine 哦，Elaine 讲那。所以我今天这两个同学今天因为我们改时间，他们刚好都不能来上课，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啊重新讲一次，让他们可以听录音啊。嗯，那个舌头啊，的逻辑啊，跟鼻子基本上完全一模一样，而且比较短啊。我们来看看他舌头怎么说的。舌头不难啊，他说这个阿难啊，又如所名，舌位为缘，生于舌室啊，就是应该是舌头去攀援外面的这个你可以尝的这食物的味道啊，就这两个当做这个因缘呢，就生出了这个舌室。那就讨论啊， 这个蛇是啊，到底是蛇根所，就是蛇能尝的这个蛇所生的，以蛇为戒，还是被尝的味道就把这个蛇是生出来了，以味为戒？哦，也一样啊。他说，你看啊，我们就第一个先讨论啊，如果是以蛇为戒的话，如果它真的是舌头就把这个味道生出来，跟外面的啊不对 ，I'm sorry， 舌头就把这个舌识生出来了，跟外面的味道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啊，他说如果是这样子，那世间这个甘蔗、乌梅、黄连、食盐、细辛、姜、桂等，那这些东西通通都没味道了。哦，甘蔗，你看这所有的食物代表什么？甜、酸、苦。咸，然后辛，哦，姜是辣，对吧？然后还有个桂，桂是甘，甘那个反那个会甘啊，很那个会有甘甜的那个甘字啊。所以你看世间所有的味道都在这所有的食物里面。他说，如果你的舌头自己啊就把这舌识生出来的话，那就不关这些食物的事情了。这些食物可能自己根本都没有味道啊，因为你舌头自己搞定了。哦，跟这些食物已经没关了，你等于你自己就去尝你自己的舌头了。那你自己尝你自己的舌头，其实同样的逻辑。他说，请问你尝到你的舌头是什么啊？是苦的还是甜的还是酸的还是辣的？如果今天若舌是性苦，他应该他其实 actually 他说若舌性苦，谁来尝舌？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啊，你这个舌是这边这个舌啊。指的是舌识，如果你的这个舌识啊，体性就是苦的，苦的是什么意思？就是它是一个被尝的东西，它是所，它不是能，你可以被尝呢，它的特性，它的体性就是苦的。那这个能本来可以尝，可以做分别的那个舌识，现在变成苦的了，那谁在这边尝这个舌，谁在这个尝味道呢？谁还能在这边尝味道呢？本来是舌识在这里尝味道，然后能够做分别，现在舌识体性变了，变成苦的了，那谁来尝分别？谁来尝味道然后做分别？没有了哦。所以舌你自己，因为舌头那个舌识已经变成苦的了，舌头自己不能尝自己，那到底谁来做这个知觉？舌识没了，没有知觉了。好，如果这个舌性啊，就是这个舌识，它的体性不是苦的，也就是说它不是酸甜苦辣啊、这个什么咸淡啊，这些都不是的话，也就是说这个舌识还是有分别的能力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这边只有能啦，所又没了，你有能够尝、能够分别的能力，但是那个味道又没有了。哦，所以你说它的这个舌头的体性啊，是无情被尝也不对，那少了能。你说它是有情可以尝呢，也不对，那就少了所。因为能所一定要都俱全，这个舌识这个分别才能够成立啊。所以他就跟你讲，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戒怎么可能立得出来啊？好，这个第一个就把这个路堵死了啊。那第二个呢？他说，如果这个舌识啊，如果我们说好，第二个 scenario 它是因为味道，我们就说啊，这个食物的味道。就把这个舌识生出来了、哦、他说那么就表示说若因味生是自为味，那么同于舌根因不自尝，云何视之是味非味，又一切味非一物生，味既多生是因多体，体是体若一体必味生，咸淡甘辛和合俱生，诸变异象同为一味，因无分别，分别既无则不明是，云何复明舌味是戒。好，他这边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这个舌识、啊、是因为味尘，就这个味啊，就代表外面那个味尘啊，色声香味的那个味，是因为味尘就把它生出来的话、啊、那么这个舌识啊他自己本身啊，那个舌识那个体性其实就变成味尘了，因为是那个尘把它生出来的。那么你把如果这个舌识啊自己已经变成味尘的话，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尝自己嘛，是不是？你因不自尝，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尝自己了。那你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尝，没有分别的能力，你又怎么知道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你如果胃沉生出了舌势，那舌势这个体性啊，应该跟胃沉一样变成无情的了，根本没有分别的能力。所以你怎么去尝啊？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尝。那么而且他告诉你所有的味道啊，就是说什么叫做又一切味非一物生，他的意思是说，比如说糖只能生出甜味，盐只能生出咸味啊，这个辣椒只能生出辣味，每一样食物就只能生出一个味道。所以如果你今天这个舌头真的能生出，就是说你今天这个味道，你看要今天有好多的味道，应该有好多不同的体在这个地方才能生出这么多的味道。那你想想看，你有几个舌头？其实你只有一个舌头，所以一个舌头应该只能生出一个味道。那你今天一个舌头只有一个味道，那么你现在味道是不是只有一个？如果你只有一个味道的话，你哪有办法去做分别？你没办法做分别，因为你如果想要去做分别，一定要有好多的味道，你才能够去做分别啊。所以，但是你去想想看，我们舌识的体，我们舌识是不是只有一个体？应该只有一个体嘛？我们舌识应该就是一个体。那么一个舌头，一个舌识，一个体啊，只有一个体，那你应该只产生一个味道啊。如果有好多味道的话，你变成有好多的体，有好多的舌头了，那也不对。所以你看，那现在我只有一个舌头，一个舌是一个体的话，那么这所有他说这个咸淡甘辛啊，这所有的味道，不管是分开来讲，或者是和合俱生，所有的变异，或甚至它会变化，到最后，因为只有一个舌头一个体，变成只有一个味道了。那所以因为只有一个舌头一个体一个舌识，根本只有一个味道，那只有一个味道的话，你没有办法去做分别。如果没有办法做分别的话，你怎么可以说它这个叫做舌识呢？云何复名舌味世界？你怎么可以说舌头去攀援味道，哇，产生了舌识？没有办法，对不对？因为这边就只有一条舌头一个味道，那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做分别。因为你想要做分别，你必须要两个味道以上，你才有办法做分别啊。所以舌识他就告诉你啊，其实是没有办法的。那么不因虚空生汝心事，其实就是告诉你说，哎呀，反正这个舌识啊，你根本就识是没有办法，不是从舌根生出来的，也不是从能生出来的，也不是所生出来的。他说那都不是。那这个场景里面还有谁？除了这个舌头，还有这个食物以外，就剩下虚空。他说难不成这个舌识是虚空生出来的吗？就算是虚空生出来的，那也跟你没有关系啊。所以他说舌味和合，即是即于世中原无自性，云何界生？云何无自性是什么意思？其实根本它就是不是，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根本是找不到的，无所生的哦。就是他讲这个没有自性，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告诉你，舌识啊是无生的，不自生，不他生。他这边共生没有讲的太多，因为所有的前面啊把共生都已经解释过了。其实共生啊，他就告诉你，一个舌是有情，一个外面的这个味道是无情。你有情跟无情和合的时候啊，没有办法真正的和合，因为如果合作的第一个是和平的和嘛，和平的和就是水和泥啊。你水和泥之后啊，你粘在一块儿，你等到你不尝那个味道的时候，那分开的时候你怎么分得开？全部混在一块儿，不可能，体性杂乱了。如果你是像合作的合，把那个盖子盖在那个合，就是那个底座的上面，那么它中间会有缝隙，也没有办法无缝接轨。所以这个时候他说你这个还是有一条中介在那个地方，还是有缝隙，没有办法完全像水跟面团这样子合在一起。所以不管你是合或合，你都没有办法，他都告诉你证明啊，是没有办法产生做这个合合的动作而产生这个舌。我们刚刚讲舌，对，舌识啊，所以共生啊，它其实这段经文没有，我就自己补充上来，因为眼耳鼻舌它那共生的意义全部讲的都是一模一样。好，所以啊，舌这样讲完了， 那么立心不在，如果立心在、哦、他的话一定会听这个录音，你就要去讲，去走这个逻辑。第一步先去证明这个舌识啊不是这个这个舌头生出来的啊、哦、那个因为舌头如果生出来的话，其实一个舌头啊，你就去想嘛，如果舌头要能够长，要就把舌识伸出来，那你这个舌头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本事，你不但能长还要所长，也就是说你这个舌头不但要有能长的能力，还要把味道给变出来。但是你今天舌头把味道变出来，就要讨论那你这个舌头到底是味道的体性，还是那个能够做分别的体性，你到底是有情还是无情？ Either way 都没办法、哦、有能就没有所，有所就没有能，所以就证明舌头根本没办法把舌识就生出来。那同样的第二条路，你就是要去证明那个味道啊，就是光味道也没办法把舌识生出来。你看都是同样的逻辑，如果今天你说味道就能把舌识生出来的话，那你这个味道必须要有本事。什么本事呢？不但自己被尝了，你还要能够有一个能尝的一个能力在这个地方、哦、所以这刚刚这个逻辑也讲了嘛，那你今天能尝，你就按这味道真的把事生出来，你就算能尝，但是能尝那个体性也同样的、同样的意思啊、哦、你今天事如果自己啊，就是如果因味生事啊，这个舌识啊，那自己就变成味道了。那你自己就变成味道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了能尝的或者能分辨的那个能力。哦，就是这个样子。而且他又说，如果这个舌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真的变成了一个味道了，那这个一个舌头也只有一个体嘛，是吧？那你一个体应该也只有一个味道啊。就算你这个舌头真有本事哦，自己能尝，而且还生出了味道，就是这个味道不但把舌头，不是把舌头生出来了吗？你这个味道很厉害哦，不但自己能够被尝，而且还有了能尝的这个功能，能分辨的这个功能。但是那一个舌头，那个舌识，一个舌识一个体，那也只有一个味道啊。所以一个味道你也没有，也不是很多的味道，你也没有办法去做分辨的功能。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这个是舌头。好、啊，给你们休息一分钟时间，让你先消化一下，有没有人舌头听了那个听明白或听不明白？因为我本来不想让你们那么早 sign up， 就是我就很怕你那个 sign up 之后，然后你就只听你自己的那一段，那后面其他人讲的都不听了。哦，这个舌头，那么你要稍微消化一下。哦，今天呢、啊，我们再讲一个身体，身体啊，身体呢，它的重点呢、啊，就跟其他的前面的眼耳鼻舌啊，就不太一样了。身体的重点啊，你看照理讲啊，讲是个身世啊，身世啊，我们是不是应该讨论说，哦，它不是这个生根生出来的啊，也在，然后也证明说它不是这个外面的畜生生出来的。那么反而生根啊，这两个它是一很简单的就带过了，它的重点呢比较是在讨论共生啊、哦，但是不难，生根。它比较应该是说它其实就并不难，我觉得义比较难一点哦。生根我觉得还好，我们来生根呢、啊，你只要把那个里面的文字翻成白话之后，就非常清楚明白了。最主要它的重点是在讨论这个共生的部分。我们先看看前面啊，前面比较简单。他说：“阿难，又如所明啊，就像我们所知道的，身处为缘，生于身世啊，这个我们的根身跟外面的畜生啊。”相接触之后啊，就生出了这个身世，对吧？你可以做这个觉知分别的功能。好，那就在讨论这个身世哈、啊，到底是谁生出来的？是身体根身生出来的吗？以身为界，还是畜生就把它生出来了？以畜为界。同样的，你就抓紧一个逻辑，如果只是根身生出来，它就只有能没有所，不可能。如果畜生就把它生出来的话，是只有所没有能，也不可能。所以你看他说，阿难，若因身生，必无离合而觉观缘， 身和所事。他说啊，如果你身体啊，就身体就把它生出来的话，就只有身体就已经把它生出来的话，那你一定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外面的促成嘛，必无离合。你看到这个离合，你就要现在要熟到，你一看离合就知道是促成的啦，因为色身香味触法是不是色什么明暗嘛，声呢动静，香呢你的那个鼻子呢通色，色身香味呢味道是不是甜淡，尝得到或尝不到，再来呢那个色身香味触，触是什么，触就是我们这边讲的离合，你摸的时候就是合，你没有摸到没有接触的时候呢就是离，所以你看离合马上就知道它讲的就是促成。哦，那如果再讲我们的意呢，是不是生灭，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必无离合。他说如果你的生根啊就把这个身世生出来的话，那你肯定没有离合，这个地方促成就没有啦，只有生根没有促成啊，没有促成的话也就没有二绝缘绝观缘了。这个绝是什么，你再去对应，你看是不是眼耳鼻舌身意对应什么，见闻嗅尝觉知，这个觉就是那个身体啊，你的身根可以去感觉外面那个触尘的这个觉啊。那么觉观呢，觉是比较粗的感受，观呢是比较细微的感知啊。反正觉观啊，你就想说我先触，甚至我后面才有可能，甚至有的地方解释说我甚至还有第六意识进来分别，可是你不用讲的这么的这个，你不用那么搞得这么复杂，你就想觉观就是很粗的感觉跟比较细的这个观照能力，这个感觉能力啊，观察能力。那么你啊今天没有外面的促成，没有这个离合，那么也不会有你的觉观缘啊，你就没有办法觉观啊，去看这去感觉那外面的那个所缘境。所以如果根本没有外尘，你没办法去感觉的话，你就算有个身体有什么用，没用啊。所以身和所事，你的根身根本没有办法有识别的功能，就这个身事根本没有办法作用，这应该不难。若因触生也一样嘛，你如果只有触尘必无汝身，就是没有这个身体，根身根本没不在。他说谁有非身之合理者，哪有人，你认得有半个人是说没有身体竟然可以去感觉外面的触尘吗？你看这边又是合理吗，你一看合理就知道触尘。他说有谁啊没有身体竟然可以感知外面的那个外尘的，没有人啊。所以这边啊就很快的很直接的就告诉你，只有生根不够，只有触尘呢也不够，这两个是不可能的，必须要靠共生。但是呢他一反转，下面这一段就解释很多，告诉你但是共生也是不可能的哦。你看眼耳鼻舌身识啊身意啊，只有这个身体啊他是特别花了一点时间讲的比较仔细啊，前面其实有一段也有在讲那个眼睛的眼睛耳朵他有在讲，可是这边讲的特别仔细，而且我觉得这一段我自己蛮喜欢的。我记得第一次在帮那个小班上课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很懂，我觉得我这一次就比较清楚了。其实啊它的重点在哪里，它的重点啊是在告诉你，如果你要共生啊，你这两个，你比如说你的身体跟外面的这个触尘啊，你的根身跟外面的触尘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位置，要搞清楚它的界限在哪里。因为我们是说成界嘛，这个界，那这两个共生它到底融合，或者它这个 interaction 或者是这个到底是在哪里，那个界限在哪里，要把它的位置要搞清楚，它们相对的位置跟它的界限要搞清楚，那你才有办法把它共生出来。这个点啊你要把它抓住了。我之前小班的课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点，我那时候我自己也是迷迷糊糊的，应该没有讲清楚，我也没再回去听了。但我这一次有看到，就是说你这个共生啊他一直在抓那个界，就是说你的内尘跟外尘啊，内尘是什么，就你的六根嘛，外尘是什么，就是外面的境界。这个内外啊六这个十二处啊，就是我们内根或外根或内尘跟外尘，你这个你应该是内尘跟内根跟外尘啦、啊、没有外根，就是接触的时候它那个界限你要把它搞清楚到底在哪里。所以你看他就用身体啊 来跟你很清楚的解释说那个界限不清楚，不明白，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把它指示出来。我们先看看他怎么说。前面啊，是一个ground rules， 是哪一段呢？他说，阿难，物不触之，身之有处，知身即处，知处即身，即处非身，即身非处。这一段是这个这一段是先把身体啊跟身跟外面触成他们的这个特性以及他们中间的关系啊先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要先把它翻成白话就懂了，它其实一点都不难哦，只是你要把它耐心的翻成白话。这一段是这个基本的，就是说，哎，这就是我们这个游戏规则啊。他说物不知处，物是什么？那一定就是外面的触尘嘛。外物啊是无情的，物啊，物不触之，物这个外面的无情的物件啊，它本身啊是没有触感的，就是它没有有能触的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触啊，所以这个地方的触是当动词，有的时候触是当名词，有的时候触是当动词。这个地方他告诉你外面的这个无情的这些外境啊，这些东西它是没有自己触摸的能力，它没有触摸的能力，因为它是无情的，因为没有触觉，没有这个触觉的能力啊，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呢它自己啊没有办法自觉。所谓自觉就是说没有办法自己摸自己，自己感觉自己啊，你要有情的你才有办法去摸别人，才有办法感觉。那么物啊他不触啊，因为他没有触觉，所以不触知，没有办法自己触自己而有觉知啊。这是第一个 ground rule，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身知有触。哎，那我们的根身啊，这个身体是我们的根身啊，我们的根身啊就是有知觉了啊。所以因为有知觉，有情的根身有觉知啊，所以能够触。这个触其实也是当动词，就是说，所以它能够去接触外面的境界而有觉知性，就是你也可以有感觉啊，有这个觉在这个地方，这个觉就是感觉的意思。好，所以物不触之，身之有处。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好，再来，第二个他告诉你，知身即处，知处即身，什么意思啊？你想要真正觉知到你身体的存在，你得靠外面的触尘。你去试想，你今天不穿任何衣服，那么你也头发都剃光，就那一层皮，把你放在那个太空之中的失去重力，你就漂浮在那里。其实说老实话，你没有办法，可能没有办法觉知你真的身体在哪里，或你身体在这个地方。你为什么感觉你有身体？其实因为你接触到的外境，你才感觉你有你的身体啊。你如果没有外境，没有接触的话，你根本没办法感觉你的身体。就像你耳朵如果没有外面的声音，你根本不会知道你有一个能听到的那个耳朵的这个功能，就这意思。而且你知道那外面的声音是动也没有，静也没有，连没有声音那个天籁的那个声音都没有。那没有外境了之后，你哪有办法知道你耳朵那个能听到声音那个功能存在？不可能啦。哦，所以他说知身即处，就是说你啊，真的你要能够知道你自己身体存在啊，其实是靠外面的这个要有外面这个处，要有这个境哦，处这些外面这些东西，你才有办法知道身体存在。那么知处即身，你要能够知道外面这个处啊，这个地方就是都是名词了，知身即处。这个是触外面的那个触尘，知触即身。你要能够想要得知啊，感知到外面这个触尘，你得靠什么？得靠你的身体。哦，这个是第二个原则哦。第一个是说，物没办法触啊，身才有办法触。再来呢，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二个条件是说，哎，那你要知道你身体存在，你得靠外面的触尘。你想知道外面触尘的这个存在，你得靠你自己的身体。好，那第三个呢？第三告诉你，即处非身，即身非处。那个法师们解释也不太一样，但是他就是这边我看大概抓的这个概念，他这个整个概念就是说，是处尘啊，就不是身体；是身体呢，就不是处尘。处尘归处尘，身体分身是身体。即处啊，就是说，如果是处尘，那就不是身体了啊。那么是身体呢，就不是处尘。 哦，所以这个是整个游戏规则，你就先要把它搞清楚哦。好啦，现在就来解释为什么佛陀说身体啊，我们的根身跟外面的触尘啊，没有一个清楚的界限，因为他们相对位置非常的不清楚。他说身处二相原无处所，诶，真的哦，他告诉你哦，根身跟触尘啊，这两样东西啊，没有固定的处所。你要说它有固定的处所，就要说，哎，我在里内，你在外，哦，这个根身在内，触尘在外，哦，或根身在东，触尘在西。结果不是哦，他们两个你是没有办法清楚定位的。你说难道不行吗？根身应该在内，触尘在外。哦，他说不是的。他怎么告诉你？他说，如果合身啊，即为身自体性；离身，即是虚空等相。他说这个触尘，你只要自己在那边写的触尘两个字，如果这个触尘合身的话，就是说如果这个触尘啊，跟你的身体如果去摸这个触尘，刚好你现在把手放在这本书上面，你是不是手跟这个书粘在一起了？他说合身啊，即为身自体性，那这本书啊，就变成 part of 你的身体了。你可以说指着这个东西说这是书吗？不行啊，因为书跟手现在是连在一起的啊。你要指着说它是一个书，你必须是说，哎，这你要把它画一条线，说，哎，你看这个东西是书，那这个地方是手。当他们两个都碰在一起的时候，这根本是一个整个连在一起的东西，你已经不能说它是一本书，不对，那个因为这书上面还有个手呢，它已经变成一个第三样东西了。所以他说，如果今天你的身体跟外面的沉浸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那个触尘变 part of 自体性了。但是一旦这个书，你手离开那个书，这个书啊，他说离身的时候，就是这个书啊不再跟你这个外境啊，这个触尘不再跟你的身体碰在一起的时候，离身了，那即是虚空等下，它就回到了虚空。你明白吗？比如说你用再用另外可能更清楚的，是不是可以讲得更清更加容易理解。你把手伸到一个水里面，一个水缸里面都是水，你把手伸进去的时候，这个水跟你的这个手啊是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哦，你已经没有办法指着说这是手，这是水，因为他们两个人变成一体了。就你现在看到场景就是一个有趣的场景，水里面有一只手。你不再能够说这整个东西叫做手还是水。它就是已经联合在一起了，但是一旦你把手抽出来的时候，这个水是不是又回到了虚空之中，跟你的手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所以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身体跟外面的沉浸 sometimes 是合在一起的，然后也有时候呢是分开的。所以那个外层有的时候是跟我们身体连在一起的，变成 part of 我们自己的根身，有的时候呢它又跟我们是分开的，又回到了那个虚空之中，跟我们好像一个内一个外，但有的时候是一体，有的时候是一内一外。所以他说内外不成，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是连在一起，有的时候是有内有外，所以他说这个内外这个界限非常的不清楚，哦，完全不清楚，你没有这个相对的位置是没办法定义，一直在变。所以他说内外不成，那中云合力，就是它的两个相对位置是不清楚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哦，这个中间的那个界限啊，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很清楚的定义出来。哦，所以他说内外性空，其实也是你讲到性空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内跟外根本不是固定的。哦，不能说这个固定就是内，那个固定的就是外，根本没有，它没有自信，它是当体即空，一直在变化。所以你根本没办法找到他们中间相对的位置的那个中界线、哦、所以他说所谓汝是生这个从谁立界，是同样的意思嘛。那后面也是一样，是故当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非因缘非自然。所以你看生啊，就是在重点是在告诉你、哦、用一个我们比较能够懂的这个概念去解释，其实我们的这个根生、哦、其实眼耳鼻舌身都一样，跟我们所认知的那个外层色身香味触其实相对的位置是不清楚的，它是用身体更加明显让我们能了解，所以它这个根深就是在这一段、哦、所以 Elaine 到时候听录音啊，那个回来那个明后天的 Elaine 回来一定会听录音，你就要前面的大概就是讲有能没有所没办法、哦、有所没有能也不可能，这个地方呢稍微解释一下，最主要是在讲，哎，为什么是这个重点抓住，就是 为什么不能也不能共生？共是因为这整个我们的身根身啊，跟外面的沉浸的那个相对位置是抓不定的，一直在变化的，是当体即空的，内外性空，是变化的，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本质，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没有个固定的位置，所以那个中介没有办法成立。哦，那个我本来还早已定说，哎，有点担心那个他如果中文没就是看不是这么清楚。我想如果就算经文不看，抓重点讲就行了。哦，只要把抓重点讲就行。好，这个是身体，有没有同学有问题啊？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讲一小段那个意，好不好？讲一小段那个意。意啊就比较长，前面啊，我记得那时候讲意的时候，我真的又回想啊，我自己第一次在跟小班上课的时候，我再回想我自己啊，我觉得那时候十八戒对我来讲，我觉得好难哦。那时候真的，我觉得那有一段时间啊，我真的后来去回想我这一路的这个心路历程。有一段时间我对楞严经挺排斥的，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学习十八戒的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学习嘛，就也没有那个你说境界法师他也不在旁边，你们能问他问题嘛？那这些古大德全部都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的没有人可以讨论，就坐在那里，我就有在回想，哦，那时候其实有一阵子真的就萌生退意。我记得那时候文晶有提醒我说，我每次上课跟他们讲一句话，就说哦，我们马上就要讲完了，后面很简单，大家都可以自己看。我每次上课就在用这句话勉励我自己，让我再继续撑下去。我印象很深刻，就那十八戒，我觉得好艰辛哦。我每次讲完，我都哇，不知道这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觉得我自己都没懂，他们大概也没懂吧。然后我们就这样慢慢过来哦，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啊，就是要把它撑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有这么多人大家一起学习、哦、彼此这个帮助对方，我觉得就比较容易一点。那么十八戒我印象很深刻，那个鼻子我也不知道在当时真的不懂，然后还有印象那个意，那个生根啊，那个生根也不懂， 不知道说他那一段到底重点在哪里。然后我记得意啊，更是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到底是意根还是意识？所以啊，我这次因为要讲这个意啊，今天先开个头就好了，我们不要讲这么多，那个受不了，大家也受不了。这个意啊，其实有好多法师不同的讲法。我呢，后来决定啊，采取这个澄观法师的意，这个他的那个意观里面的重点啊，原因是那个这个焦光大师啊，这个明朝的焦光大师啊，我看了一下那个境界法师啊，他的说法是走这个成一焦光大师这一脉。那么他们啊是说一根啊，把他已经扯到第七意识，就是第七识去了。就是我们讲，其实那个一根啊，第七识，我们昨天在上心经的时候有讲一根啊，就是在讲那个意识啊，就是我们那个其实意，我们第六的那个意根的之根叫做其实是意识之根。那么我觉得那个已经讲的有点远了哦，所以我决定啊就用意观，我们这边的意根啊就继续就把它当成就是我们就讲我们那个脑袋眼耳鼻舌身意的意，不要再去扯第七识哦。Just in case 有人去看境界法师的书，可能看澄观I'm sorry 看那个焦光大师的哦，你会说，哎，怎么老师你讲的不对，跟他们不一样？我就先跟你们打声招呼啊，我是采取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这一段，我怕讲得到这个越扯越远，可能大家都受不了。当然，两边的说法都各自有他们的道理，我觉得都很好。那我决定选一个简易版啊，这边的意啊，第七这个第我们这一个 chapter 啊，分成两段，第一段呢就是讨论这个意识啊。是不是由意根生出来的啊？那么下面那一段才讨论说这个意识啊是不是从法尘生出来的，我们今天就稍微先讲一下啊这个意根啊。那我们下一堂课等这个立新跟这个Elaine present 完之后，我会重新 讲啊、这个异世界啊、这个这一段重新讲义讲到大家听懂为止啊。我们今天先开个头，他说也是阿难，他说又如所名，义法为源嘛，义就是这个义根，法是什么？法尘啊，义根跟法尘为源生于异世，那么此世为父因义所生，是义根生出来的吗？以义为界，还是因法所生？是法尘生出来的，以法为界。哦，那我们就来讨论了这一段呢、哦，大家可能要写一下，就是说哪一个义代表什么意思啊、哦？写清楚之后就没问题了。他说第一个阿难啊，他说第一，他说如果因义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若因义生，就是说如果啊这个义是啊。是因为义根而生出来的话，所以你看若因义生，这个义啊代表的是义根啊，就说如果这个义士啊是因为义根所生出来的话，于汝义中必有所思，那在你的义根之中，这边这个义代表义根哦，那你的义根之中是不是就必须要有法尘，对吧？你要有一个能源的义根，还要有一个所缘的法尘嘛。所以如果你的意识就是义根就把它生出来的话，那于汝意中，在你的义根之中必有所思。这个所思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法尘。也就是说你的义根啊，不但能去攀缘哦，去攀法尘，而且你自己啊里面就装好多法尘哦。它是这个意思，你里面就已经也生出了法尘，所思嘛，那个所是不是一个能思一个所思，能思就是义根嘛，所思是什么？所思就是那法尘哦，所以你的义根之中必有所思，必有法尘哦，才能够发明汝义。这边这个义是义士的意思，因为你的义根啊里面有了这个法尘，所以你的义根才有能力，就是才有办法有这个法尘让它攀缘法尘之后才能发明你的义士。这一句话你一定要把刚刚哪一个义代表什么意思，所思是什么，把它写清楚，那这一句就很容易就懂。我都怀疑当时我自己可能也不是很懂，几个月前。若无前法，亦无所生。什么叫做前法？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法是什么？法尘。如果没有这些法尘啊，你的义根之中如果没有这些法尘的话，亦无所生。你的意识啊，根本没有办法被生出来。哦，这边这个义代表是意识的意思。离缘无形，是将何用？他说远离啊，这个离就是远离的意思。缘是什么？缘是能源跟所缘啊，在这边指的是所缘，它代表的是法尘。你看看难不难懂？真的很难懂啊！所以你开悟在楞严啊，不但是说它整个道理是其实不是不容易的，是很难懂的，而且它我真的觉得它那个文字里面已经镶了很多的密码，你真的要一层一层的把它开开哦，你要有。你真的是要有求道的决心。我跟大家讲，我真的是后来发现这条路是不好走的，它有很多的荆棘，你想要通过这条路，前面就是一个很棒的，真的就是那个净土，但是前面都是荆棘，你要有这个求道的心，真的你要有那个心，你才有办法通过这些荆棘到达那个净土。好，所以你看离缘原指的是法尘，你就要一个字给它敲开啊，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敲开，把那密码整个敲开，敲开之后就不难。你离开这个法尘之后是没形的，什么东西没有形？你的根啊，你的义根啊，根本没有相貌。也就是说你的义根要靠法尘啊，才能够显示出它的存在。如果离开了这个法尘啊，你的义根是根本没有办法被显示出来的。所以离开了法尘，没有义根的形象，也就是说义根要靠法尘才有办法显出它的相貌。所谓相貌不见得一定它长什么样子，它的相貌指的是可以指的是它的这个功能，就是它所显出来的这个功能这个用途、哦、好，那么他说离缘无形、哦、那么那个是不是 Emily 你要静音、哦、那个 Zoom user 应该是 Emily 是吧，然后是将 何用， 那你这个没有这个法尘的话，你的意根都没有作用了，那你怎么还会有意识？这个识就是真的指的是意识，那你意识将有何作用？根本不会有作用。好，那么又汝是心与诸思量皆了别性，唯同唯异。这个地方啊，我们下一次再讲好了。可是先跟你们解释一下，这个是心，还有诸思量皆了别性。这个是心啊，这个就是所有法师比较不同的地方。澄观法师说，这个是心啊，就是我们意识所依止的这个意根，就是讲是心。而这个诸思量皆了别性呢，你一看嘛，思量做分别，就是那个意识。所以这个是心啊，指的是我们的意根。而诸思量皆了别性，兼了别性呢，讲的是我们的意识。那么就开始讨论呢、啊，这个意根啊，跟这个意识啊，是为同还是异？到底呀、啊，他们是同一个体，还是不同的体？啊，我们这个因为今天已经上一整个小时，不要让大家太累。那么后面还有一段，我们下一次就这整段从头再说一次，好不好？